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Yeah! 爱，亲爱的你终于罢手，过街霓虹炫耀你的自由，就分开走，我们说好不回头。

原点，依恋是一叠昨天你给的抱歉，多想没听见。依恋是一条天线，只收到从前回忆的话。 Yeah.

证每天的睡眠是对自己健康的承诺，还能让你越睡越美哦。晚上11点，我是鹿晗。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。黄伟文，欧阳千嬅。